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找到我，跟我一起聊一聊你今天在朋友圈里面有看到什么有趣的内容。近来呢，饿了么宣布获准开辟中国第一批无人机送餐航线，首批合法空域58平方公里，位于上海金山区，运营航线17条，试运营期间用户从下单起平均20分钟呢即可收到外卖，未来呢将有70%的路程呢是由无人机来配送，区域内骑手呢平均每天可少跑50公里，不知道你一周会买几次外卖呢？ 分和了变化，一时冲动的想法。 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协会主办，今年九六九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及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扔赛首站将于6月20号至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活动现场包含绕扔赛、漂移表演、赛车体验、赛事周边等不同板块。关注今年九六九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还等什么？6月20号至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 原来越潇洒，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花。

Thank you. 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只要你全心全意。 有没有喝过网红水果茶呢？清爽的口感，缤纷的颜色，饱满的果肉，夏天呢，水果茶成了很多饮品店的销量王。这些网红水果茶真的健康吗？消费者委员会呢，对市面上的多款网红水果茶芝士茶进行了比较试验，发现呢，喝一杯网红水果茶呢，约等于吃22.7块方糖。哎，所以你到底喝进去了多少糖了呢？ 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叫半海神，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每个苦的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啊。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